相送，太多的失踪，醉生梦死夜空。怎么只有这首歌会让你轻声和最轻风，是我想的太多，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，最后还有一盏烛火燃尽我，曲终人散，谁无过错我看破。 今天的不穿高跟鞋，你好，我是黄欢。第一首歌是来自弦子的《醉清风》，非常复古的浓郁的歌词，在弦子的低吟浅唱当中显得更加的让人心碎了。整首歌没有太多的起伏变化，反而是一种比较平和的方式来诉说愁苦和解脱，不在别人，都在于自己。再来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韩磊《跟着你到天边》。 昨天的事映在眼前，昨天的欢笑响耳边，无声的岁月飘然去，心中的温情

的时候。 这首歌是汪峰《当我想你的时候》，收录在《信仰在空中飘扬》。十年的离别，想起来依然会觉得很心痛啊。说到十年，你看，就像林夕在歌曲《十年》当中写的一样，十年之后，汪峰和他街上相遇寒暄的时候，也已仅仅就是朋友的模样了。汪峰和林夕两个人相同的感觉，相同的经历，只有真正把音乐融进生命的人，才能有这样惊人的相似。再来听到孙燕姿《眼泪成诗》。 我已经把我伤口化作玫瑰，我的泪水已经变成雨水，早已轮回。我已经把对白留成了永远，忘了天色究竟是黑是灰。受伤了谁？谁把它变美？我的眼泪写成了诗，已无所谓。让你再回味，自不醉人人自醉，因为回忆。 这首《眼泪成诗》正是孙燕姿和林夕首度合作的作品。孙燕姿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表达没有同类情歌的伤感，又配了一点西方的钢琴和东方的二胡，整个组合说起来很奇特，但是听上去没有违和感。再来听林志炫的翻唱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。 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？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，你可知道我爱你、想你、怨你、念你，深情永不变。誓言，就算你留恋开放。

欢迎回来，不穿高跟鞋，这是来自刘若英的《光》。这首歌是翻唱的，它翻唱的是日本著名歌手玉置浩二的创作。据说呢，刘若英的团队在最初完成中文填词寄给玉置浩二之后，并没有得到浩二的授权许可，一直到诗人成重新填词，这首歌才得以授权翻唱。黄昏以后，天亮之前，一个女生口中念念有词，辗转反侧，她在想什么，做什么？光这首作品诉说的就是这种心情的片段，虽然为难，但是却仍然感谢和祝福的心情。在刘若英的歌中，我们很多人都容易找到真实的自己，听到这一段话都会为她的精彩诠释会心一笑。接下来是苏芮的名作《一样的月光》。 什么时候

首歌是郑智化《堕落天使》，很多人都说这首歌很难懂，其实这首歌写的是那些为了生活或者某些其他原因走向堕落的女人，它描绘的是一段很现实的生活。这首歌听上去朗朗上口，也是符合了那个时代浮躁的生活状态。其实我们罗列一下郑智化的很多歌都充满了生活气息，也是反映了小市民的心理状态。他的歌一向是敢写敢唱，两次踏进监狱就是因为他的歌过于表现出政治倾向了，然后他这样的个性带进他的音乐当中，就使他的音乐显得非常的真实而且具有感染力。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高胜美，彩云伴海鸥。我是黄欢，这里是不上高跟鞋。 才能进攻啊，可惜感情远比心情复杂呀，身在其中换做谁都无法自拔呀，一肚子的疑惑谁能回答呀，爱情正在心中神话呀， 信不信心真这里， 天空把答案都藏得好美丽， 都可以多点信心， 我为了了解爱的神秘下定决心啊， 谁终于 微信做话题， 来告诉我哪一颗心该怎么搞定。 可惜天气阴晴不定。 巴达巴达巴达 ，Now dance。 山羊水瓶双鱼牧羊座，金牛双子巨蟹座，狮子处女金瓶天蝎射手座。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。 山羊水瓶双鱼牧羊座，金牛双子巨蟹座，狮子处女金瓶天蝎射手座。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。古老的发明，如今。